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浩，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姜荣写的《狼图腾》。《狼图腾》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内蒙古草原狼同牧民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同时也讲述了作者在内蒙古插队期间亲手养大了一只小狼的故事。这本书主要描写了草原狼围猎黄羊、草原狼围猎军马群，然后还有牧民围猎狼群等一系列故事。这本书在描述狼这一伟大动物的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狼图腾这一伟大的精神对于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影响，同时对比农耕民族的龙图腾，展现出来狼图腾这一伟大精神的独特之处。这本书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情节，其中一个就是作者在书的最后亲手打死了病重的小狼这一段故事。小狼因为在搬家途中的一些原因伤到了喉咙，病情十分严重，就是即将要折磨致死。作者认为狼这一有尊严的动物不应该被病痛所折磨，所以他为了保留小狼最后的一丝尊严，亲手用铁棒打死了小狼。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十分的揪心，也能体会到作者内心的痛苦。一方面他又希望小狼活下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小狼丢失作为狼的最后的尊严。大家都知道狼是一种很有尊严的动物，马戏团里可以看见大象、狮子、老虎，但从来不可能看见狼被人类所驯化，因此作者只能以亲手杀死小狼这种方式来保留小狼最后的尊严。同时这本书我认为不仅描绘了狼这一伟大的动物，他还同时宣扬了狼图腾这一伟大的精神。作为狼，他的坚韧、团结、不屈都是狼图腾重要的因素，同时几千年来影响着游牧民族长久不息。 我迷乱，我迷乱人生的朋友，我发誓我们终将会分发誓，我们将是不渝。当我的悲伤宽广如天空，你想念我的方式惊讶。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you。 哎，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在这一周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有没有遇到周一综合征？今天依然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嘉宾啊，我觉得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呢是一个大男孩，非常的甜，但是呢又非常的腼腆，那真实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他的名字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让我们掌声有请张荡荡。欢迎，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张荡荡。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深沉呢。我们节目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嗨的。对，你平时是什么样的性格呢？我刚才描述的是对的吗？ 90%吧。 真的吗？你是一个特别腼腆然后笑起来很甜的男孩子，是这样吗？ 还挺腼腆的。 还挺腼腆的。希望你那个在我们节目能够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哈，希望你疯狂起来。 我尽量。 行你尽量。对，当当是真的是非常的年轻的独立音乐人了哈，90年的，一下暴露了他的年龄，我看着就特别的小，特别年轻。那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开始加入到一个走唱运动，对不对？ 对对对，2014年是跟我们学校然后一位老师认识之后，然后加入了走唱运动，然后就自己写歌嘛。 哦，你是那个先说一下你是在哪一所学校毕业的呢？就读当时 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 哦，现代音乐学院出了很多人才哈。 对 对，那当时加入到是加入走唱运动之后然后才开始自己写歌的，还是之前就一直有自己的创作？ 之前写但是之前写的歌都是那种特别不想唱的歌 啊，特别写完了就气了。 对对对，写完之后就扔掉的。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标题、题目、主题就是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对，外面刮大风了。 哎，是今天有大风啊，而且呢，我们的嘉宾他名字就叫张荡荡。哎，我觉得这个名儿，就我那天刚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名字。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歌单，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对，因为他的歌名都特别的让人觉得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性，让人一眼看不到是看不透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有十四月，还有一个名巨长，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你要深情的朗诵一下这个名字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歌里的姑娘正在疯狂的撸腰子。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你知道我喜欢它的点是什么吗？并不是因为它长，而是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撸腰子。 看来找到同道中人。 你喜欢吃烧烤吗？ 我特别喜欢。 那你最喜欢的是不是大腰子？ 对，18块钱一串了。 真的？哎呦，还有18块钱。这个因店而异，有的地方卖25呢。 哦。 还有地方卖20。有的太贵了啊。 对。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呢，当然就是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那么一定要关注。当当当当，象征着年轻人的关爱青年计划啊，给你个特写。好，关爱青年计划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了。另外在易直播 APP 上面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是我们。各位老铁啊，666走起来，然后顺便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好，说了这么多呢，期待着我们当当的表演啊。那第一首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这首歌唱刚刚发生的生活吧。 哎呦，刚刚发生的，这有故事。行，你先说。 春节嘛，就过年回家。这是一首我某一年的春节过年回家，然后赖床的一次记录吧。 哎呦，我的天哪！让我猜猜是哪一首歌？是不是冬晨？ 对对对，冬晨。 冬日的早晨。 对对对。 好，那么就有请张荡荡演唱这首歌。 渐渐亮起，星星他们都跑去了哪里，只剩下隔开天空的月亮，月牙形状。风吹动树枝摆动，树上的叶子看呀看不清，耳边喊声起，是谁的梦境？谁家的炊烟开始升起？谁家的小儿上学去？谁家的狗叫个不停？ 谁家的公鸡在打鸣，我家的炊烟开始升起，灶台旁忙碌的母亲，熟睡的我开始苏醒，睁开眼睛。早餐的阿姨，谁家的炊烟开始升起，谁家的小儿上学去，谁家的狗叫个不停，谁家的公鸡在打鸣，我家的炊烟开始升起，灶台旁忙碌的母亲，熟睡的我开始苏醒，睁开眼睛。 生活化的一首歌，这个东辰，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我觉得你是肯定是北方人，对不 对？ 当当是东北的吗？ 不是东北， 不 是 东，是 河南。 河南啊、哦，还真的是有那种炊烟袅袅，因为可能都是北方，我是东北人嘛，就听你的歌，我就想起，哎、 啊， 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 嗯、 然后那种就是炊烟袅袅，然后冬天的样子、 嗯， 空气里面还有一种那个烧的秸秆的味儿， 对 吧？ 对对。 然后还有鸡飞，不能说鸡飞狗跳吧，反正是就是鸡犬相闻。嗯， 对对 对, 对。 你看这个词儿用的多好， 有文化。 哎呀，哈哈哈哈！谢谢哈，就等你这句话夸我呢。好，那么刚才的这首《东辰》，这就是你回家七天的，或者说回家这几天的经历， 对 不 对？ 对 对对，算是我一个回家的一个。 嗯 我在家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吧？哎，是在家的生活状态 比较惬意。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爽， 爽， 真的是 爽。 爽对，你想，鸡都已经打过好几回鸣了，狗都已经叫得翻天了，妈妈起来都已经把饭做好了，你才起床。 对对对对， 并且还写歌。 对对对， 对。那过年怎么样？在家待着，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胖了。 胖了， 对 啊，你胖了还这样？那你以前是不是很瘦？ 我以前还行吧、 嗯， 反正胖了有小十斤吧。 你在家待了几天就给催成这样？ 我在家待了20天。 好，20天啊， 对 啊，20天胖了10斤，啊，还是可以的。 一天平均2斤， 真是一天半斤嘛，0.5嘛， 对对对， 嗯， 半斤 也够可以的了哈、啊，这个速度，跟。 在家一天吃好几顿， 对呀、啊，回家就是这样嘛，就是一天3顿饭，上顿接下顿、 嗯， 上顿还没消化呢，下顿就来了。 对对对， 嗯，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回家跟家人团聚一下，我觉得这就是最开心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说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容易发胖，就是他哎心情愉悦，然后也没有什么烦恼，天天开心，然后除了吃就是吃。这种状态下是最容易胖的。 对对 对, 对， 在家除了吃就是睡。 对，除了吃就是睡。那这首歌就是在这20天之后写出来的吗？ 是在那20天里边写出来的。其实 啊， 对， 哇，20天创作一首歌，其实也还是很快的。我觉得有灵感之后创作歌曲会不会很容易呢？ 我写歌一般都很快，20分钟吧。 真的？ 对，一般都是20分钟。 那你绝对是一个高产的。 我不高产。 不高产。 对，我一点都不高产。 20分钟写完一首歌，一年出两首。 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 真是这样吗？ 对对，真是。 但我看你个人发行的作品，你像《孤独的人总会相遇》还有《14月》还有《精灵》等等，其实我觉得那这些名字或者说这些歌曲你都是怎么样去想出来的？我觉得名字都特别的美，歌也特别美。 名字我觉得每一首歌写歌的时候是我觉得还挺简单的，不会纠结什么，就是起名字的时候是特别特别难的。我有好多歌都没名字。 那如果你要是没名字，你会、就是、 找人赐一个 啊？找人赐一个，求赐名。 对对对对，我就没事就在一些社交软件上，然后发 征集。 对对，征集 啊，征集一下这首歌，你们觉得叫什么名最好？那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惊艳的别人赐的名字？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就是写我之前写给我爷爷的歌，然后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大哥吧， 大哥， 对， 大哥来了， 叫大哥吧，然后他给我起的名字叫记忆，就是寂寞的记忆，回忆的忆，这两个字我就是没有听说过组在一块儿。 寂寞的寂，回忆的忆，还真是哈。 对， 谢谢大哥啊。 对，谢谢大哥。 是，谢谢大哥。那有没有就是特别不靠谱的名字？ 我写一首歌叫就是精灵的时候吧，好像有人下边评论说就叫唱一首歌 啊，唱一首歌。你这也太不走心了。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对，又不走心又 对、 又不走肾的，然后就不行。 对，要我就直接想不出来就啊。 对 对，这个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有时候也觉得挺爽的。 对， 好，那唱完了第一首《东城》，接下来我们还要准备第二首要登场了哈。第二首，你想给我们唱什么呢？ 你想让我唱什么呢？ 我想听《撸腰子》。 想听《撸腰子》。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撸腰子》。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你，顺便问问大家。你们吃烤串或者说是吃腰子的时候，喜欢蘸什么佐料吗？或者说喜欢偏什么样的口味？你们有没有试过蘸白糖？有吗？你有吗？ 我没有。蘸白糖啊？ 真的真的 没想过。 稍微撒上一点，下次你可以，就是我强烈推荐，那个就是吃烧烤的时候稍微撒上一点白糖， 我一般都是 特别鲜。 我一般都是孜然辣椒。 是吗？ 对，白糖还真的没有尝试过， 下 次可以去 试一下 啊。 好，我觉得《撸腰子》这首歌呢也是特别有故事的一个，你就特别有画面感。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歌里的这个姑娘疯狂地撸着腰子，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来，我们疯狂一下，把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张荡荡。 当黄色的光沾满双眼，那一刻我忘了时间。看树梢上争吵的麻雀，也在等黄昏落下。拨动了琴弦，你躺在摇椅上轻轻闭上眼，一只猫趴在你的脚下，一条狗伏在我的身边。所有的青春都随风飘吧，让我在夕阳下为你画一幅画。你听耳边的风在对你讲笑话，让我把今天的夕阳为你种下。 下明天会开出来一朵太阳花，装满满一篮子情话给你好吗？风在对你讲笑话，让我把今天的夕阳为你种下，明天会开出来一朵太阳花，装满满一篮子情话给你好吗？让所有的青春都随风飘吧，让我在夕阳下为你画一幅画，你听耳边的风在对你讲笑话，夕阳为你种下，明天会开出来一朵太阳花，装满满一篮子情话给你好吗？我那手沾满了阳光，扶着你的脸啊，街上的老人抬起头对昨天说，昨天再见。 我的天哪，有一种迷之伤感呢，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撸腰子吗？对，这个应该是一首情歌对吧？ 对对对，算是情歌。 呵呵呵，那我要八卦了啊、哦！就是既然是唱歌的歌里的姑娘正在疯狂的撸腰子，那肯定是有原型对不对？ 啊，对对 啊，那能说一下这个歌曲的由来吗？ 这首歌是 某 一个节日的时候送给我女朋友的节日。 哇，真好！我在想那个节日的时候你俩是一起撸的腰子是不是？ No, no, no, no, 啊不是吗？ 对，那时候我在家，我在家过年。 哦，那这首歌看来是新产出的呀。 16年吧。 啊，16年的时候。 16年的 啊，那时候你在家，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他正在撸着腰子。 对，他跟他妈本来跟他妈在一块儿，在鬼街吃饭。 哦， 然后就我说我写了一首歌，我说，写了一首歌送给你，你看你喜不喜欢？他说喜欢，然后 他还没听呢就说喜欢。 对，然后我说。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起，然后要不送给你的歌，然后你就起名字吧。然后他就过了有十来分钟吧，给我发过来了23个字。 我天哪，就是这个名字是吗？我觉得女朋友真的非常的有亮点啊， 太有才了。 对，真的是非常的有才。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特别幽默的人。 对对对， 对， 特别有活力， 是吧？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能有一个会写歌的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就在这个歌里面，就是满满的，好像给你一篮子的情话，我觉得好像就像是向日葵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对对，他喜欢太阳花。 哦，他喜欢太阳花。 对， 太阳花是哪种来着？不是向日葵吗？ 在我印象里就是向日葵。 是吧？哎呀，反正不管了，太阳花也好，向日葵也好，都是那种积极向上的嘛。 嗯、 所以说，就是有活力的人，他一般喜欢的都是有活力的花。 对， 关键向日葵它还能吃啊。 这是重点， 对吧？还有瓜子儿呢。 对，这是重点、嗯，这是重点。对， 是那两个人能吃到一起，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对， 你们俩就是口味什么的会相近吗？一起吃饭？ 一般都一样的。 一般都一样。 对， 哦， 因为都是中国人嘛。 啊， 都是国内的。 对，都是国内。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要是南方北方差异会比较大。 他是南方人， 哦、 我是北方人， 哦、 但是他那边儿、嗯。是辣吗？ 哦， 然后我喜欢吃辣。 哎，你看看， 刚巧， 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呢，真的非常甜蜜呢，感觉出来了。哎呀呀，拒绝吃狗粮。好了，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啊。那不管是一直播还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哎，这个就是这个啊。然后呢都可以关注我们，视频直播就在下方。另外呢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666走起来啊，还有你们的小礼物啊。上半时段呀还有四分钟，还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呢？你觉得 什么歌、嗯、 你觉得四分钟之内能唱完的？ 精灵吧。 精灵 OK， 那么现在准备好啦。 我看着时间啊， 嗯，3分44秒。 月亮好美，你也好美，你在月光下安静的入睡，小河的水慢些流吧，别吵醒他，睫毛上的露水。关掉你那盏灯，别让污浊的光刺痛他的眼睛。 好美啊，这首精灵真的萤火虫一般都是精灵的代表了，但是在这首歌当中萤火虫它都得熄灭了那盏灯，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么非常巧的是还有几秒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隔断哈，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哟。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晚上呢我们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就是民谣歌手独立音乐人张荡荡，欢迎。 大家好，我是张荡荡。 哎，欢迎荡荡。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哈，然后说张荡荡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对，是你的本名吗？还是算艺名？ 算是艺名吧。 啊，算是艺名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是大学室友就叫这么叫的 啊。 然后叫来叫去，就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真名了，对。 是吧，张荡荡？那他们给你起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比较荡吗？ 比较荡，比较荡漾。对，那你平时是一个比较因为荡这个词有很多的理解嘛，可能说是比较浪荡，或者说比较这个怎么说，随性，还是比较这个率真什么的？ 比较随性吧。 比较随性， 算是一个。 那你在生活当中，你的性格会就比如说就拿举个例子来说，时间观念这个问题 啊， 对，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预计是11点出发，你会就是在家磨来磨去变成11:30甚至更晚吗？ 我比较爱磨叽。 是真的吗？ 对， 我的天哪，找到了挚友。我不是一个人。 对，我特别喜欢比如说定的明天早上11点出门的话，我肯定会到11:10才走。 哎呦天，那你已经算好的了，我一般都是11:30。 因为女孩子要化妆嘛。 对，就是我化完妆了，我还要定在那个镜子前照一照。 对，我一般都是 真美， 一般 自我欣赏一下， 10:40左右就已经收拾好了，那就坐家不想走。 哦，是吗？ 对， 那你比我更狠，你是干坐着半个小时。 对对。 哎，有因为迟到闹过矛盾吗？比如说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迟到过吗？ 基本没有吧。 基本没有。这还是比较很优秀的男朋友哦。 基本上没有。 对，可以给你打90分。好，那么荡荡这个名字的由来呢，现在也解释清楚了。其实我觉得这名字真的非常的好啊。至于本名呢，我觉得大家慢慢去了解吧。然后只要有心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他叫什么的。他的本名也非常的好听，就像他每一首歌的名字是一样的。进入到 就是一个代号，对， 是吧？就是一个代号， 对，就是一个代号。 然而还是要好好起名的啊，不然 重名率会很高。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依然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创，只有一首是翻唱的。 嗯， 对。那想先唱哪首歌呢？ 你点。 我点。 对。 我点的话，要不然十四月吧，好不好？ 好，那就十四月吧。 嗯，行，十四月。因为这个我一直不明白十四月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先唱。 那我先唱。 你先唱。好。 是四月的风吹乱我的头发，你曾经说的话都忘了吧，你说要做我两个孩子的妈妈，你说要陪我浪迹天涯，那年你背上行李去了南方，留我在空空的箱子等你回家，用钥匙在墙壁上划的痕迹，每道都是我在想你。如果你回来，我变成了哑巴，我想是我忘了怎样说话。如果满山都开满蒲公英的花，我想是我疯了，你说呢？天比北方走得早，你的城市里积雪开始融化，你送我的种子都已经发芽，却留不下你对我说的情话。如果你回来，我变成了哑巴，我想是我忘了怎样说话。如果满山都开满蒲公英的花，我想是我疯了，你说呢？如果你回来了，我变成了哑巴，我想是我忘了怎样说话。如果满山都开满蒲公英的花，我想是我疯了，你说呢？如果你回来，我看到你回来了，我想是我疯了，你说呢？ 哎呀，真是又是一首迷之伤感的歌曲啊！十四月，对，真的，嗯， 就是有的时候恋人走了之后他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对， 嗯，这可能只是一个故事了，这我就不会问你有没有原型了。对，你看我懂得，对不 对, 对， 如果你要愿意讲的话，我是很愿意洗耳恭听的。 对，我刚才还这么支持呢，就继续给力下去好吧。 啊，是吗？ 对 啊，我就想卖一下队友，你要不要讲讲这个歌的故事呢？ 这首歌是写给很早之前吧，2014年的时候写的。对，我刚加入走唱运动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算是我写的第一首民谣歌吧。 啊，第一首民谣歌。 对，然后是跟前女友分手之后写的。 哦，是这样的。对，其实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有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哈。那为什么要叫十四月呢？多出来那两个月是怎么回事？ 好多人都问过我。 对啊，我也真是就是迷之好奇。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间我们永远都去不了，然后有些人我们永远都可能等不到。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意思。 哎呀，我脚痛，哎，我心脚痛。 痛， 我的天哪！没有，确实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尤其是感情的，在这个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 对对 对, 对， 分分合合，你最终还是要定在一个人的身旁。 对 吧？ 对对对 对，真的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对对对， 你飞得再高再远， 对对对， 就算大风再狠，你心再荡，你总有一天会落地生根。 对对 对, 对，对吧？所以说呢，安定下来，哎，找到一块适合你的土壤， 对， 这就是最好的。 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还整上歌词儿呢。 就是啊，我们来一个诗歌朗诵，歌词大朗诵。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当当也是参加走唱运动，包括其实很多的音乐节，对吧？ 对对对。 现在是不是把至少我们的整个国内已经走遍了很多地方了？ 也没有吧。走了有一小半吧。 一小半哈。 对， 那基本上我看还有很多的音乐节， 西边都没去过。 西边都没去。 对对 对, 对，那基本上会集中在北方和江南地区。 江南对，江南跟北方比较。 那你更偏，你有自己偏爱的地方吗？或者说偏爱的音乐节之类的？ 偏爱的地方，我喜欢山东。 啊，你喜欢山东？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山东老乡特别热情吗？ 青岛海鲜好吃。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对, 对， 青岛的海鲜，确实不错。 对， 对，而且呢，之前也是在像兰溪酒吧呀、江湖酒吧这些都办过专场了。 对对对， 其实到现在为止，你的歌也积累了很多了，对吧？ 挺多的，反正。 对，那 虽然不高产，但是三年还是稍微写出来了。那么 就是你一年两首有点太少了，肯定至少得有个四五首吧。 差不多吧，一年大概一年，我2014年、2015年比较高产，就是每年都会写六首左右吧。 真的啊？那够了，够发一张专辑了。对，有没有打算说给自己一个交代，发一张专辑什么的？ 我现在就在做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是吗？ 对。 那能透露一下，就是你的这张专辑涵盖了什么样的歌曲？是民谣类的专辑吗？ 对对对，第一张专辑，因为我是一个不是特别定性的一个歌手，我觉得我目前就是 很符合你的名字， 喜欢民谣类的，也喜欢偏摇滚一点的，也喜欢迷幻一点的。 哇，那你这几种差的挺大的。 对，所以说我就一张一张做，第一张做民谣，第二张做摇滚。 好多，其实也有很多歌手是选择这样的一个路数。对，就看每一张其实风格都会不一样。 对对对， 但如果 都会尽量多一点吧。 对 对，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是能自己写歌，我一定把一张专辑里面把所有的风格都涵盖进去。 比较多元化。 对，就比较多元化。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听得比较乱，说前一首还民谣呢，还没等那个情绪转换过来，下一首马上变成了摇滚。 对，因为我是最初的想法是最初的想法是做九首歌，然后九张图可以拼到一块，相当于一个概念专辑的一个形式。 九张图为什么要九张图呢？是九宫格吗？ 类似吧，就是九张图嘛，九张图，然后拼到一块是一个整图，因为九首歌是九个画面嘛。 哦， 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概念。 对，我觉得好。哎，这个想法 多出来一首， 多哎，这前面多出来的那首是怎么回事？是有还没有我地方了？ 反正 好吧， 反正就是我喜欢写歌，就是尽量画面感多一点。 啊、哦，是，确实，你看，就是看你的歌名都知道，是每一首都有画面感，然后每一首都有故事。 嗯， 对，还有像这个，孤独的人总会相遇，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你极度可能寂寞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 还行吧， 还行。 对， 嗯， 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你要是想一想，感觉也挺治愈的。 对对对。 嗯，孤独的人总会相遇的， 对 对不对？好， 还是比较， 嗯， 希望都、嗯、大家都会相遇嘛。 对， 希望会美好的一个。 是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孤独，但是每一个人呢也都会和他就是想要的那个人相遇，两个孤独的灵魂遇到了一起，就变成了不寂寞。好，那么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 嗯， 我想讲一下这首歌先、 嗯、哎，好啊，那我们先说， 现在是几月份、嗯、三月份、 啊、三月份啊， 现在应该江西有一个地方特别漂亮， 我知道， 你知道哪个地方？ 婺源，对不 对, 对, 对？ 这首歌是、嗯、我一个江西的一个朋友、 啊、 是一个女孩，然后那时候、 嗯、 就是单纯的朋友嘛， 啊，单纯的朋友。 对对， 女朋友现在可能在听在看啊， 嗯，没关系，她认识， 哦，她 啊，那认识， 行吧， 然后这是我、 嗯， 然后跟那个女孩本来说我们好多人跟左创呢、嗯、好多人要去类似于采风之类的， 哎呀，能去那儿多好啊， 对，要去江西婺源、 嗯、 然后去看油菜花呀、 嗯、 然后大家去采风，然后结果 嗯，好爽， 没有去成， 哦，为什么？ 然后我就天天 嗯， 就是看、 嗯、 看别人发那个婺源的照片，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然后 嗯， 就有其实是这首歌最初的一个小灵感。 哦，但是你也不用遗憾啊，因为现在如果你要是能去的话、嗯、现在正好是婺源的好时节。 对对 对，而且除了婺源之外呢，今天我在另一档节目还真的就是盘点了、 嗯、 近期全国各地油菜花的观赏期、 嗯、 都有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推荐几个、 嗯、 有云南的 罗平， 新疆的昭苏，这是最西边的油菜花、 嗯、 还有青海 对、哦、对， 青海就是门源油菜花吧，对、 嗯、 青海那个油菜花特别特别大，然后还有就是贵州也有、 嗯、 再有就是江西的婺源，江西婺源是最出名的嘛，然后还有徽派建筑，就是如果要是学美术的朋友去那儿，那简直就是天堂， 对， 太美了， 挺漂亮的， 是的，非常的漂亮， 送给 嗯， 送给你们， 好的， 采花的山岗洒着细雨，你会不会丢掉手中的花伞陪我一起，如果我回头借醉问你，你是闭眼还是逃避，你的发梢会被风轻轻吹起，我会蹲到地上寻找你的脚印，我曾经来过这里，你曾经来过这里，全都是皱巴巴的回忆，我知道有些人用来走向远方，有些人用来遗忘，可这花太香迷瞎了我的眼睛，我怎么看不到你，我知道你不会陪我走向远方，你为我种下的黎明是我看不见的太阳，你总在我耳边对我讲，对我讲，孤独的人总会相遇，飘满油菜花的山岗洒着细雨，你会不会丢掉手中的花伞陪我一起，如果我回头却再吻你，你是闭眼 还是逃避？你的发梢会被风轻轻吹起，我会蹲到地上寻找你的脚印。我曾经来过这里，你曾经来过这里，全都是皱巴巴的回忆。我知道有些人用来走向远方，有些人用来遗忘，可这花太香，迷瞎了我的眼睛，我怎么看不到你？我知道你不会陪我走向远方，你为我种下的黎明是我看不见的太阳。你总在我耳边对我讲，对我讲，孤独的人总会相遇。你总在我耳边对我讲，你总在我耳边对我讲，孤独的人总会相遇。 好，孤独的人总会相遇。听完了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四个字，叫做游吟诗人。对，因为就是有独白的部分在这歌里面。 对， 有念白，还是你是因为声音很好听嘛，又厚重有磁性，然后又不是那种让人特别觉得很大气磅礴的那种音色，就会让人觉得哎，听完之后很舒服，沁人心脾。 谢谢谢。 对，以后多念诗啊。 对，我喜欢诗歌。 是吧？你喜欢诗歌。然后我看还在2016年的时候也助阵了陈坤举办的那《行走的力量》有一个演出， 对 吧？ 对，陈坤的那个狂禅叫。 哦，狂禅。哎，今天准备的几张照片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这场演出当中的照片哈，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荡荡的更多面这张， 这张是在青岛 啊、吃海鲜的地方。嗯， 我第一次去青岛的时候，照的照片。 哦，哇，好沉醉啊，这个。那这张呢？ 这张是去年2017年第三届北京诗歌节的时候 啊、哦，还真的诗歌节，你去了？ 诗歌节跟王珂老师啊、余秀华呀、老师啊，这些。 哇，好棒啊！好，我们再切换到这张。这张呢，我觉得下一张会，哇， 这张比较， 这张是特意拍的吗？摆拍还是抓拍？ 对，这张是摆拍的 啊、 这张是，我们走唱出了一张合集嘛， 哦、 然后用来做我的照片， 是吧？哎，我觉得那时候你好瘦啊。 对啊，要不说胖了20斤。 我天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啊。 对, 对，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2016年吧。 2016年。 对。 减肥吧。 对， 好，那么其实这张特别好，就笑容特别灿烂，而且有一道光打进来。 这是去年拍的。 嗯， 去年的拍的，做本来是要做专辑封面的、然后就用来做宣传照了。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哈。 对， 宣传照，我觉得这张简直这张赢了。 对， 意境就两个字儿，意境。 这是特别巧合、刚好有一束光打过来的。 对 对，特别巧。 哎呀，这摄影师得乐死了，说：“哎，赶紧抓拍。” 对，我们就这样。 嗯， 赶紧跑过去。 对， 然后站那不动。 对，其实这个抓拍才是最自然的状态嘛。 然后过了十几秒，然后那个光就没了。 嗯， 刚好透过来的光， 转瞬即逝。 对对， 有一束光，那瞬间。 对对，没。 哎，是什么亮瞎了眼？ 是什么亮瞎了眼？ 对。好了，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其实今天荡荡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这首 MV， 就是《高级动物》。你是很喜欢窦唯吗？还是很喜欢这首歌？ 也不是很喜欢窦唯，也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那为什么？ 单纯的 想推荐一下。 对，想推荐一下。 好吧，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好吧。对，这个是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板块的名字，叫做迷之歌单，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推荐。 对对，我就觉得很酷。 好，很酷的一首歌来了。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Hello, my love, our smiles lead the way.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 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特别的炫酷。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哈。 对，比较喜欢魔岩三杰。 哦，对，其实这首歌呢真的是， 其实 在那时候在现在看还是觉得挺先进的哈。 对对对， 嗯， 其实现在不听也会过水。 贪婪轻点就是幻想迷惑简单闪电。 对，我们可以先这个感受一下，听一段，因为还要留时间翻唱一段好不好？ 翻唱一段好。 对啊，嗯，我们可以听到副歌部分然后拉下来。 刚好到副歌。 对对对，卡住。哇，哎，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拉下来啦。 好坏、 啊。对，好，我们这个重新切换到直播间里面哈。 嗯。 哎，看看，好了，嗯。其实刚才我就在感叹，我说，哎，年轻时候窦唯还真挺帅的，哈、哦。 特别帅。 是吧？对，虽然这个现在经常会偶尔在网络上出现什么，哎呀，你看窦唯怎么现在这么就好像是落魄，但实际上人家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对， 根本就没有像大家说的那样， 对对对， 好吧？对，年轻时候真的，哎呀，简直就是歌神级别的人物哈。 对，谁还没年轻过？ 就是。好，那么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嗯、 今天其实还有一首翻唱歌曲要带给大家，叫《封锁线》， 封锁线 吧。好，那我们就先唱一段这个好不好？ OK。 嗯， 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只是在任性的撒着娇，在我垂暮的心里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走得跳，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 你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急斑驳，深陷在爱情的泥沼。 看来我们真的要戛然而止了，当当。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走得掉？ 哇，好棒，谢谢张荡荡，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见哦。